欢迎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维刚， 我是世杰。 英雄旅程呢，是我们之前看的一本书，叫做《英雄旅程：作家之路》，它有介绍好故事的12个公式，像是平凡的世界，那接受邀请函出场，遇上师父，经历苦难折磨，和盟友一起锻炼，打倒敌人，最后带着仙丹妙药归返。所以我们大家就用这个公式呢去讨论一些我们感兴趣的话题。那今天我们感兴趣的话题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邀请了鱼丸来接受我们的访谈， 请他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鱼丸。 在我们上一季的节目中，我们有介绍范江群卿先生，他有一个神灯传奇的故事，他是阿拉丁神灯的收集者，他收集了很多阿拉丁神灯，那他办了一个活动在客家文化园区，那办这个神灯传奇的展览，而神灯传奇的这个展览是由鱼丸做负责人。那我们今天就是邀请他来分享一下这个活动，从开始计划策划到现在已经在展览了嘛， 现在已经在展览了， 那可以分享一下说这个活动从头开始到现在你的一些想法和经验嘛，也顺便的介绍一下这个活动。 好，这个活动呢，就是因为开始的筹备期间还蛮短的，就是他从开始接到这个案子到执行其实只有短短的一个月，然后中间还包含了过年，然后再加上呢我非常的菜，对，所以过程中其实遇到蛮多的困难。对， 你刚才说你很菜，是这是你的第一个计划吗？还是 对，这其实是我接到的第一个案子。 所以你负责的项目有哪些呢？ 我负责的项目像是在跟老师的联系，还有就是跟主办单位的联系，对，然后还有过程中所有的联系和总执行其实都是我来做的。对， 那活动规划也是你负责的吗？ 对，活动的规划也是我负责。那像是在老师的这个展览的部分的话，那可能就是要规划说我们要在哪里，就是灯的摆设啊，还有就是展览的整个布置。 总共活动有几盏灯要展览？ 我们这次在客家园区展了总共是106件展品，那其中包含了100盏灯，还有就是6盏老师觉得比较特别的钟。 那在展览有开幕吗？还是有相关的活动？ 我们在3月7号的时候就有先办了一个开幕的活动，然后在3月10号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比较关于客家日的，就是主要的活动这样子。 所以这些时间点你也都要到现场吗？还是说你必须要联络，让这几天比较重要的事情可以顺利进行？ 对，因为这其实是一个整体性的活动，那所以说过程中的策划还有执行就我也都有参与。 那你在策划这个活动的时候有 partner 吗？ 他呢一开始就是比较有一点孤军奋战的感觉，但是后来就是公司觉得这案子可能就是他比较大，所以就加了一个 partner 来一起协助我。 所以在整个过程之中痛苦指数是很高吗？ 如果痛苦指数满分10的话，那可能就是有9.8吧。 所以说我们今天邀请鱼丸来上我们的节目，就是要跟我们分享几个有趣的话题。第一个是在联络沟通的过程之中有没有什么困难的地方，然后中间有没有，因为我们的主题是英雄旅程嘛，所以说有没有遇到伙伴协助啦，或者是有什么困难啦，或者是说你觉得最难跨越的障碍是什么，大概针对这几个项目去讨论。那另外因为鱼丸说他很菜嘛，因为我们也是知道他很菜，所以才邀请他来上节目。那就是一个职场新鲜人，一出社会工作，他可能就会面临很多问题啊，比如说可能经验不够，或是需要做一些执行一些工作的时候，可能人脉没有那么丰富，那资源也没有那么多，啊，跟其他同事间和跟主管之间的互动关系可能也要巧妙的拿捏，那这些可能都是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的。 那等一下第二段的节目我们就请玉婉来帮我们分享一下他的甘苦谈。 好， 关于刚才我们讨论的话题呢，是鱼丸负责神灯传奇这个活动的前因后果。那因为鱼丸是社会新鲜人嘛， 对， 那当初怎么会找到这个工作呢？选工作的考量是什么呢？ 选工作的考量，因为我本身的科系的关系，就是我是比较偏向于社会的科系，那我有想过说我在学校学的东西其实在职场上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大的就是实质的用途，就是很直接的用途。那我在大学的时候就是跑跑社团啊，然后就是也是玩得很凶， 参与活动的机会很多， 对，然后所以说就觉得好像也只有这件事情可以拿来就是混一口饭吃，所以就找了比较是偏向于办活动的这种公关公司。 对，所以在学校有办过哪些活动？ 在学校办过的活动，像是加入学生会，就是办跨年晚会，还有就是打美珠赛啊这些的活动。对， 那在面试的时候，你就把自己过去社团的经验，报告给现在的老板听吗？ 有，就是最大的帮助呢，就是至少你会写企划书。那在面试的时候，就是要靠企划书这件事情来。对。 那你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你有什么觉得有什么特别讨人厌或者是就是困难的地方吗？ 我觉得最困难的地方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对，因为我是中间的，算是一个传声筒，但是同时我又要把就是能够执行的部分先执行完。对，但是这个传声筒呢，可能是我的业主他希望有什么东西，然后我听到之后我会把它转述给就是可以做出来的人。然后在这个沟通之间，就是可能业主他有他的想法，但是他不会讲明，然后经过我这一手，我会再加上我的想法，对，然后再经过第三个人之后，他可能又会有他的想法，对，然后最后做出来的东西呢就不会是一开始最初的那个原型。对， 就是你那个在办这个活动的经验啊，让我想到一部电影，是那个穿着 Prada 的恶魔。 是， 对，那他也是一个职场新鲜人，然后碰到了一个时尚杂志的编辑，然后那个编辑对他很严苛，然后很会给他很多大大小小的任务让他去执行，那他可能也是在做中学，学中做，慢慢的成长历练，然后去联络其他的客户啊，或者是去比如有一段是他要去记每一个那个会场中的每一个人的人像跟他的背景，再回报给他的这个总编辑知道。那很多这些工作还要飞到时装展上面去做一些事情嘛，就很辛苦。那你参与这个活动啊，应该也是东跑西跑嘛，然后也要联络很多人，有什么事情是让你觉得最刺激的，或者是让你印象最深刻的吗？ 印象最深刻，像是当初一接到案子之后，我就要首先要去找那位老师，然后他是在就是新屋的一个范江古厝。对，那首先我就是一个没有交通能力的人，对对，然后这时候呢就是出外靠朋友，有幸可以找到了对维刚和喜杰。 哦，所以我们就是因缘际会的在上一季的时候录了一集相关的节目。 对， 那还有什么其他？ 大恶魔是谁？你觉得 最大的阻碍可能就是业主端那边，因为老师他就是收集的时候也是花了一些心血，所以说就是 有一些价值在、对啊，那像是有一天我在整理展场的时候、对，然后就是不小心，很不幸的不小心就是打破了一个灯、对， 它那个灯有神灯造型的灯，就是那个、那个阿拉丁的那个故事要去擦拭的那样子，那也有煤油灯，所以你是打破了、 我是打破就是那种有上面有玻璃的那种算是煤油灯、对， 那当下你的处置，后续的处置是什么？ 我当下就是一片脑袋一片空白，然后并且试图把那个玻璃就是重新组装起来。 那旁边有别人，有别人看到吗？有， 其实是在场是只有我一个人的，对，然后想说我会不会可以就是用偷天换日，用其他的方式就把这件事情蒙混过关。 我想请问一下，这是在我们和你去找范江先生之前还是之后发生的？ 当然就是在之后在展场内发生的。对， 那结果咧，我是很想知道结局。那个灯要保险公司应该会理赔吧？ 这个有点复杂，因为它是一个老师新增加的展品，然后在我们还来不及帮他保险之前，那盏灯就破了。 那这样的话是由公司来处理这个事情吗？保险公司已经没有办法处理了吗？那怎么办？ 我有先跟我的就是和我一起工作的 partner 讨论过，对，然后我们最后觉得说这件事情还是就是先压着，对，最好是用私下解决的方式。对， 那所以范江群先生现在还不知道这件事情？ 老师其实是知道了，在我跟他沟通的过程中，就是我有先问他每一盏灯的就是实际的价值，对，那在问完他之后呢，再很随意的带过说，哦，其实我们打破了一盏灯。 所以你是用那个先试探性的了解你可能最大的伤害会到哪里，比如说几万块或者是多少钱这样子， 对， 然后再先了解了伤害有多大，然后再是再慢慢透露说有这件事情的发生。那老师的反应呢？ 老师一开始就是我也不知道他是跟我开玩笑呢，还是他是非常的认真，对，他就说这个东西其实得来不易，所以他跟我索赔的价钱可能就是远远的高过他实际的价值。 但是因为你已经有试探过，所以你大概知道了， 所以我大概知道说就是我可能只会赔他实际的价值而已。 那你老板知道这件事吗？ 其实我老板是不知道的，对，在我跟我的 partner 讨论之后就觉得，那既然这件事情给老板知道之后结局是一样的，就是可能是我得自己赔，那是不是就不要让老板知道了？ 而且他也不在那个展览、本来也不在展览的保险名单之中。 对，他本来不在那个 list 里面。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的经验。好，那我们下一段的时候再来讨论一下说这个工作还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在第二段的时候有提到那个神灯被打破的事情。 那我想知道老师在知道你把灯打破的时候，他有当下有什么类似像昏倒吗，或者是勃然大怒这样的反应吗？ 因为其实在跟老师的这段沟通是在电话中，那一开始也是随性的就是以聊天的方式，对，然后在老师得知就是打破了这个关键字的时候，其实我也蛮意外的，老师他反而没有就是很震惊或者是很愤怒，我想他可能在心里其实有一个底，就是在这次的展览当中他可能会损失一些 收藏品， 收藏品，对， 然后再加上这个灯它其实是在台湾得到的，就是它可能没有那么的不易取得，对，所以说它当下也是一个就是有一点半开玩笑的形式跟我说这盏灯的就是要赔的价钱这样子。 冲击伤害大概是多少钱啊？ 我希望我就是照价赔偿就好了，如果真的是以老师说的那个价格的话，我想我是就是没有，对对对， 负担不起，如果是以老师开的价码、就是、可能会负担比较吃重， 对， 如果是以老师他 实际的价格的话，我想我还是可以勉强的把它吃下来。 好，那这个过程之中你觉得，而且加上你又是新鲜人嘛，你觉得最需要的元素有哪些？ 最需要的元素我觉得工作的诚意是非常的重要的，对啊，就是因为在沟通的过程中你要让别人感受到你的诚意，对，然后可能就会把一些事情变得简单一点，对，可能就是你的他愿意接受的包容的程度就会大一点。 比如说你有做什么努力吗？或者是做什么样的动作让人家觉得诶你很有诚意，你们公司很有诚意想要做这个事情？ 像是在跟老师的沟通过程中，因为一开始要跟他借他的收藏品来展出，那这部分也是需要一些就是经费，对，那在跟老师协商的过程中就是必须要，像我一开始去找老师的时候就有带着伴手礼，对，然后还有就是其实拜访的也是蛮多次的，对，那在跟老师沟通的过程中你也必须让他感受到说你真的很想要把这件事情做好，然后很有诚意的跟他来协调，然后你们是一起把这件事情做好，那老师可能就会觉得说哦，那在经费的这部分可能就不会要求的这么的高。 那像因为我们的节目英雄旅程有很多的公式的那个步骤啊，像有导师啊，有盟友啊，有历练啊，那这之中有什么你觉得对你有帮助的人事物吗？ 我觉得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得到了很多的帮忙，对，像是后来跟我一起做的 partner 他算是我的前辈，那他教了我很多的事情，甚至他也帮我规划了很多，让我至少做事情的时候是比较头绪的，不然就是这个工作我可能没有办法就是把它，就是这活动可能是会开天窗的。 诶，像我们刚刚有提到那个诚意啊，所以是不是只要有诚意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 也不是这样说，就是一方面是要有诚意，就是你要有对，你要有诚意，但是你也不能把姿态摆得很低。 好， 对， 那你有什么其中有什么诀窍还是秘诀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因为在过程当中有惨痛的经验，所以我觉得说其实你要还是要把你的武装一下自己的专业，要让就是不管是业主也好，或者是一些在联络的人，他们都希望事情可以被解决，对，所以说在有诚意之余呢也要就是实际的就是能力。 那你觉得你下一次接专案的时候你可以做得非常好吗？有了这次惨痛的经验， 我觉得我应该还是会从比较小的活动开始接吧。 你有想要辞职的念头吗？ 有啊，我非常的想要辞职。 那这个公司就是你们的公司啊，就是对你有栽培， 我觉得对啊，我也觉得其实老板对我还是蛮多的栽培，以及就是至少他一开始是蛮信任的。 你们老板是男生还是女生？ 我们公司全部都是女的。 哦，你们公司全部都是女的。老板在这个过程之中有责难你吗？ 责难的话其实是反倒是在活动结束完之后的检讨，对，因为毕竟大家也都是希望把活动办好，那所以在活动在执行的过程中还是会需要大家一起的协助，那之后的检讨就是关起门来再说丑话这样子。 像那个 Prada 恶魔里面啊，我印象很深，就是他每天都很痛苦的回到自己家里面，或者是他结束一整天之后他总是显得非常的疲累，然后或者是他就是被责难，但他隔天又有新的任务来，也是说他会面临两个状况，就是他还在痛苦或沮丧的那个情绪之中，但是明天又有新的任务。你有这样的感觉？ 非常非常可以感同身受，像是时常会被因为在沟通的可能沟通的困难，或者是在能力上面，就是你时常会被客户责难， 对，然后再回去禀报你的主管的时候，你会再被主管责难一次。对，然后在每天都会有，因为有必须要走的进度，但是你可能还在处理昨天的事情，那你的进度就是严重的落后。像我在那时候成就是规划的过程中，在活动前我也是就是历经了大概有整整半个月的时间，就是几乎是没有回家睡觉的。对，我就是睡公司，然后可能回家洗个澡这样子。对，甚至还有在就是昏倒在公司的经验。对，所以那个过程其实是非常的痛苦，而且其实你得不到成就感，因为你做的东西可能没有办法让所有人都满意。对， 那这段期间没有成就感是什么力量支撑你继续走到现在？ 这段期间所有的力量就是哦，过了这个活动之后这一切就结束了，我就海阔天空的，就是可以有我自己的生活。 嗯， 虽然最后发现不是这样，但是当初这个是最主要的走下去的力量。 你有觉得好像资源你没有得到你应该要有的报酬吗？ 我觉得最根本的像是我们的新鲜人的起薪都非常的低， 然后又要做很多的事情。 对，现在好像变成是大家都比较很多工，因为要压低成本的关系。对，大家都要做很多在一开始你进去之后可能你想象不到的事情。 那你觉得这个是不合理，还是说他们上面的人有他的苦衷 和为难？ 当然一方面就是如果以公司的成本考量的话，要是我是老板，我也会希望把人事成本压得低一点。但是我觉得就是什么样的薪水做什么样的事。 那你有因为拿的薪水比较少就用态度来回报吗？ 身为一个职场新鲜人，我相信就是大家都是没有办法的。 那你有怎么样的盘算吗？在未来的工作规划？ 如果我真的要找下一份工作的话，我想就是其实态度是很重要的，就是不管是你对于你自己工作的态度，或是你对于主管的态度。嗯，我有就是我的人生导师有跟我说，就是其实身为一个职场新鲜人，虽然你真的在能力上没有那么的厉害，但是你首先要学的就是在职场上如何生存下去。对， 还有工作上的一些能力应该也会在历练中获得嘛，对不对？ 对，就是进职场之后首先要学的课程非常的多。 可以啊，我们公司最近来了一些新人，是不好是年那个世代交替，他们现在是 Y 世代，是不是？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没有办法用任何叫做什么什么代名词，它就是一个混沌的一个存在。 嗯，我觉得原本以我这一个族群是草莓族的年代嘛，所以我觉得我已经算是工作态度已经。我知道理想的工作态度是什么，我觉得我已经算是没有达到那个理想了。 嗯， 但我在观察的时候，这个比较混沌世代的年轻人，我觉得他们的工作态度可以说是比我还要夸张哎，有一种你会觉得他好像只是想要来领钱。我是因为我没钱，所以我只好来这边打个卡。 嗯， 最好是什么事都不要让我做，这样。这样的一种状态、 但是工作来了，工作量来了，我们还是摸摸鼻子下去做。 对，我们还至少还做， 出力解决问题，我们还是有做到。但是你说这批新鲜人他的问题是， 这批新鲜人的问题就是 躲工作， 有一 逃避。 你说如果是个案就算，我是觉得好像是变成是一个一个 常态 general 的情形。 余婉，你跟我们差了有一点时间，你觉得为什么会变？就我知道你不是，但是你有 因为我看到你工作很卖力，所以我对我工作上同仁的反应有点 不太一样。为什么？ 说是懒散的话，因为在我进来不久之后，我们公司也来了一位工读生，对，然后但是他做了大概一个月就走了，对，然后他在走之前有就是跟我分享一下他为什么要离开这个公司，然后他也有奉劝我说，如果你待得不开心或者是这个工作不合理的话，你就是赶快离开， 断然拒绝。 对对， 那为什么你没有断然拒绝，他却断然拒绝？ 我觉得因为他年轻，他还有很多的选择。对、哦、 所以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一批我们两个的公司的这一批新鲜人，他可能还没有定下来，他觉得他我还有其他选择。 对， 如果我这边不满意不开心，我还可以换。 他们可能还没有生活上的压力。嗯，对。 那你长远的规划是什么呢？这份工作或者是这份工作的下一份工作， 如果可以的话，我当然还是希望待在就是相关的领域里面，然后就是累积经验，也累积自己的价值。 那你最理想的工作是什么？你心中有目标吗？ 这问题太困难了，我到现在 作为第三段的收尾，你要讲的很有启发性， 好难哦。 还是说你有什么专业能力在培养，然后你觉得这些专业能力培养好之后，对你未来迈向趋近接近那个理想的工作会有帮助？ 这太困难，因为我没有就是最后最终的目的是目标， 还是说你找男朋友比较快？ 但你对工作上面的倾向是比较倾向说希望自己是对这个社会或公司是有贡献的，而且越多越好，而且符合你的薪水，还是说你像我刚刚说的那些年轻人最好是有薪水但是我完全没贡献也没关系，这样子的一种工作态度？ 当然还是会希望说有贡献啊。那贡献首先是最基本的，如果对公司有贡献的话，然后接下来才可以做到说对社会有贡献，或者是说最基本的是你要先对自己有贡献，就是先充实自己。我觉得我还是会就是先走这个，对，再试试看，就是还是在一样的产业，因为我觉得毕竟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的话可能会得到比较多的快乐，就是让人家幸福 的 hold 住全场。 对， 好，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工商服务时间，所以你有什么想要推荐给我们大家的吗？ 我想要推荐那个全家的抹茶拿铁。 全家的抹茶拿铁是指定全家便利商店的抹茶拿铁吗？还是各家都可以？ 我觉得全家是我目前喝过最好喝的抹茶拿铁。 它跟其他的有什么差异？ 它的甜度可能比较适中一点，然后抹茶味比较香浓。 是冰的还是热的？ 这个天气的话，我觉得喝热的会就是有一种疗愈的感觉，就是喝下去之后会觉得就是人生又充满了希望。 所以你每天使用的剂量大概是多少？ 但我就是觉得人生最崩溃的时候呢，我就会去买一杯来，然后重新的充电一下。 你工作就是感到很疲倦的时候，你会想啊，来一杯抹茶拿铁吧，类似像这样的概念。 对，就是这样的感觉，然后会重新的对人生充满了一点的希望。 所以这个现阶段来说，这项产品是你的人生那个精神的支柱和寄托。 对，这是我的精神支柱。 那你有推荐给其他的那个朋友同事，然后他们也这个产品也成为他们的精神寄托吗？还是现阶段只有你？ 如果我去买的话，我都会就是跟大家一起分享，那可能在分享的过程中也会就是感受到一点温暖。 好，那我们今天就谢谢余婉来跟我们分享他的工作干苦谈。 谢谢余婉。 谢谢。 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谢谢大家。